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大家好啦，今日系即系七一之前最后一晚嘅大军阀啦，咁样咁就同大家讲声先，咁听日咧花生堂我哋自己系会有嗰个摊位嘅，咁就大概喺嗰个叫鹅颈桥之后嗰、那个叫做系鹅颈桥之后嗰个位啦，即系社记之后嗰个摊位就系我哋嗰度嚟噶啦，其实就咁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即系 Facebook page 咧，咁我哋亦都贴咗张图，咁就系咧嗰个叫德兴大厦轩尼斯道402号，咁记得大家咧，即系听日都过嚟吓，即系探下我哋啦，系嘛？咁就希望听日可以见到大家。咁好啦，唉，咁啊，即系讲翻今日嘅嘢啦。咁就阿土伯，你系咪想讲下刘晓波先啊？喂， 我想听下呢个官方嘅解释究竟系乜嘢？ 系嘛？有段片嘅，我哋去咗先。诶，有片啊，有片。诶，啱啱俾咗咩？唔系讲讲先啦，我哋就吓咁啊，等 operator 揾揾先咁样样，咁就咧，其实主要就其实嗱，去到今时今日啦，其实嗱，刘晓波似乎今日咧就已经系呢两日已经冇乜即系新闻啊，咁但系咧，即系主要就系、是、因为吓。呢、這個習總啦，習總嚟到香港啦，係嘛？咁啊，即係我哋亦都有一位即係叫做記者，琴日喺阿習總一落機嘅時候，就問咗佢：喂，究竟你識唔識放劉曉波啦？咁當然佢係扮聽唔到，喂，但係其實佢好明顯一定聽到嘅，因為咧，即係有一個叫保安就路啤呢位咧記者咁樣樣。 邊個媒體記者？ 唔知唔知，冇人講，即係應該咧， 今次冇爆響口。 係啦，今次又冇爆響口，費事俾佢出名啊，係嘛？费事做第二个张宝华，咁费事即系佢连闹佢都费事啊！咁所以咧就但系即系有传今日、哦，今日呢、這个即系阿习近平嘅大内总管啊，栗战书咧发烂渣、哦。 第一就系批评，就系点解会有记者可以问到一个咁嘅问题？ 系啦。 第二咧，条红地毯咧就唔够长。 唉、哎，你都黐线嘅呢个真 系。第三就系呢、這个点解呢个 港台上面冇鲜花？ 冇鲜花。第四咧就系、是、呢个梁振英同佢阿龙虾咧就自己冲上去呢个飞机， 就自把自为系嘛，即系呢个非常之好笑系嘛。喂，咁但系你点样去筛选嗰啲记者咧，大佬？喂，即系你去到你即系好黐线嘅，你见到而家今时今日，喂，你习近平嚟香港，所有嘢都系打横你。你嗰次啊，张德江嚟香港嗰次都算，即系你逆线行车已经好离谱啦，系嘛？你而家唔系。即系你所有嘢都打横嚟搞，喂，200个水马系嘛？系咪有片 ready 啊？好，我哋去片先。 外界叫阿爷俾刘晓波出冠依平嘅声音越高，阿爷就越唔俾。 美国明镜网啱啱收到消息，中共相关部门唔批准刘晓波夫妇出国接受治疗。 我要护我的生活，我想逃离，冇想过刘晓波同意同我同刘辉一起走。 但这个在四月许下的愿望可能达成不到。刘晓波夫妇的好朋友，旅居德国的大陆流亡意见作家廖亦武，在 Twitter 公开刘霞的亲笔信之后，一封相信是刘霞写给有关当局要求去德国医病，指德国政府欢迎他们去的信亦都在网上流传。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都说希望见到刘晓波去海外医病，而台湾陆委会都主动说愿意提供医疗协助，但明镜网话收到风，当局不批他们的申请。那又是啊，病情都隐瞒，更何况出国。明镜网创办人何鹏话，当局一直隐瞒病情，最近才话俾刘晓波知佢嘅身体状况，令佢好震惊，几乎崩溃，亦都改变咗佢唔长期离开中国嘅原则。当时就决定同刘霞一齐出国医病。到上个月22号，身体唔多妥，被送去医院检查。第二日，肝癌肿瘤破裂出血，而呢个亦都系肝癌致死嘅主因。当局亦喺同日决定俾佢保外就医。何鹏话，如果唔放佢出嚟，刘晓波可能得翻几星期至到3个月命。但就算可以出嚟医病，据讲当局仍批准佢出国，依家仲将佢转咗去军队医院。 在这个时候，官方更疑似刻意发放刘晓波在狱中但不知几时拍的片段。 我的体检啊，抽血，做的那个彩超的，挺好的。我真是很关心你们啊，特别是对我的身体。然后说实在，我从我内心来讲，我挺感谢，挺感谢。 高瑜认为片入面刘晓波话自己有20年月光病史，是当局想推卸他肝癌去到末期的责任。 非常明显的是，中共为自己在洗刷罪责，那个说明我刘晓波在监狱里边生活正常，对他有优待。 豆同个仔都指当局想透过段片企图证明冇虐待刘晓波，但段片冇头冇尾，一啲说服力都冇。 咁样啦，即係其实博信呢嗰个官方地位呢都不容置疑㗎啦。 光牌㗎嘛。 唔係光牌，嗰个系阿边个架于品海呀。 光牌係咪光牌嚟打击呢个嘅意见嘅啫。 係咪即係咁啊，即係 其中一个讲法啦，呢啲冇人知啦。 你咁讲于品海摆两手㗎咗。 你可以咁理解。 咁就佢喺呢一个所谓即係差唔多等于半党媒嘅状况底下，即係铺咗出嚟啦，係咪 可能唔係律政书讲嘅，律政书讲嘅可能係佢自己噏嘅啫嘛。 咁但係我係有一样嘢我唔好明嘅啫，即係喺四月嘅时候，咁刘夏就话一齐出去醫病，咁但係点解话即係最近先至俾呢一个刘晓波知道佢嘅病情呢，咁样咁最近即係两个月算唔算係最近呢，咁样。 咪最奇怪嘅一样嘢就係点解我头先好刻意地话我要想睇一睇呢段片呢，就係点解唔係一早播嘅，佢而家证实咗佢有肝癌之后先播。咁就更加间接证实佢有肝癌啦，係咪？如果唔係点解你要播呢段嘢呢？同埋如果实际上你真係想讲刘晓波喺狱中嘅情况应该係平时已经搞㗎啦嘛。喺度而家呢个 last moment 你先攞嚟做係整色整水，嗱呢样我觉得好奇怪嘅。咁亦都可以间接引证到另一个观点，就係佢而家能够去即係出国医病嘅机会係非常之低嘅。 嗯， 即係我最近收到个讯息嘛，就係话都唔会俾佢去㗎啦，建基于第一就係十九大嚟緊， 嗯， 边个敢做一个咁重大嘅政治决定呢，咁样。咁因为刘晓波第一就係你判十一年係以言入罪嘅，第二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嘛，第三你係一个敏感嘅人士嘛。咁你中国而家喺即係要成个呢一个嘅维稳嘅状态里面，係咪以稳定压到一切嘅环境里面，冇人夠膽喺呢个时候即係放佢走㗎喎。同埋最大嘅问题就係、是、第二个讯息我亦都係收到嘅，就係佢应该上飞机嘅时候都要打横上嘅，即係打橫上飛機啊！ 嗯， 即係原因就係基本上佢個情況係已經係非常非常之惡劣。 就是落機變鹹魚，你咁講法真係。 唔係，我希望唔係啦，但係就即係收到嘅信息就話佢根本個身體狀況都已經係好難係即係上得到飛機，即係唔可以咁就咁好似普通人我哋咁行上去，係咪去到可能即係起碼都即係九九咁樣，係非常之惡劣嘅情況。咁但係第三最好笑嘅就係一樣嘢，就係、是。喂，你话你有定期检查咁系嘛？我哋都自己走去定期检查，一年一镬啦。尤其是咧，狱中做个月做都得啦，个个礼拜做都得啦，好似话一个月做一次噶嘛。佢有乜理由你 check 到嗰个时候，竟然会系即系晚期嘅？如果你话系初期嘅话，你都有足够嘅时间去判断究竟我俾佢俾唔俾佢保外就医，甚至乎即系冇眼屎干净盲咧，顺可以出国算数。喂，而家去到晚期嘅时候，喂对佢。对个即系屋企人，甚至乎对老共自己，都系一件好大镬嘅事嚟嘅。屌，大家一齐喺度揽住死嘅。 系啊，头先嗰段片系讲咗好，系旧年已经系 check 到噶啦，系今年只不过系正式话翻俾刘晓波听，咁刘晓波就愕然，跟住病情急速恶化咁样。 唔系，佢亦都要攞佢自己咧亲自讲，佢话自己做彩超啊，好好系嘛，就是、多谢呢、這个，多谢嗰、那个。咁 你有冇发觉咧？差你一句咧？嗰段片段咧，佢讲嗰段说话嘅时候咧，系连接落，表面上咧就好似对住即系嗰个即系中间隔住块玻璃探人嗰度讲嘅，但系跟住呢又接咗落去咧，就系佢亲自讲嘅。 嗯， 你系咪觉得好奇怪？我估佢自己都唔知道。如果你嗰段说嗰、那个讲法系啱嘅，就话旧年其实已经 check 到嘅啦。喂，旧年 check 到你就醒爬啦。 冇理由咁蠢咯。旧年一 check 到嘅时候，保外就医法外脆脆，系嘛？最好就送出国，大家即系当忘记咗件事，去当扮开明咁样，系嘛？佢中意去边度医病医病，不过你翻嚟咁计咁讲啦，系嘛？即系你嗰时候到时去到就攞政治庇护啦，唔使谂啦，系咪？喂，但系即系你睇到成个片段，系感觉到就系咧，系好大镬，即系会拱呢段嘢出嚟咯。阿德华士，你点会拱呢段嘢出嚟啫？平时嗰啲嘢嚟嘅，即系平时插插埋埋，跟住就系、是、即系好似我哋咁啊，点啊，即系剪剪埋埋嗰啲片就一次过，即系匪类监察院即系播晒黄文啲嘢出嚟一样啫嘛。即系平时嗰啲系累积翻嚟噶嘛，嗰啲嘢全部系即系喺唔同嘅环境里边做身体检查啊，打羽毛球啊，跑步啊，同啲人喺度即系谈谈笑笑嗰啲，唔系今时今日去做噶嘛，个片段嚟噶嘛。 嗯， 咁所以我嘅理解同埋判断就系、是、第一。总结一下，佢唔会俾佢走噶啦，亦都走唔到。喺即系医疗同埋健康嘅角度嚟讲，佢而家都系喐唔到嘅。即系除非嗱，你中国系咪开放到咁啊？即系就佢屋企人按呢个意思咯，咁咪俾你走咯咁样。但系边个喺呢一个十九大之前咁做一个咁重大嘅政治决定？佢一定冇人咁做。 我觉得佢做紧一个政风险计算，就系、是、其实咧。如果佢自己放佢出去，系嘛？即系嗱，讲真的，你好人咧就做唔到啦，因为嗰个舆论继承啦。而嗱，你放佢出去，唯一一样嘢咧，即系对于中共嚟讲个好处就系其实洗刷下个形象，系嘛？做翻一次好人。咁但系问题呢一次好人呢、這个好人你做唔做到咧？如果佢觉得即系放佢出去做唔到好人嘅话，咁不如坏人做到底啦，系嘛？ 横掂而家都俾你孖到 系啦， 狗彩啦，呢班友仔系咪？因为嗱，一定入你数噶， 嗯， 喂，大家攞緊個比較係乜嘢啊？就係、是、北韓嗰個鬼仔嘛， 係 咯，係咪搞下搞下，搞下變咗植物人咁翻去美國，係咪又係抬翻去嘅？咁幾難睇咧咁樣係咪？喂，你就一定係會攞而家劉曉波同埋嗰個鬼仔，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嗰、那個嘅同樣嘅 個美國僆仔啦， 即係同樣嘅遭遇同埋個待遇嚟，即係做比較啊嘛。 嗯、 喂，但係你又咁諗喎？喂，連北韓啊，最後尾都懸崖勒馬。送翻你走啊！咁你就知老共其实都同北韓都系差唔多嘅啫，都系啲老嘅。 起码俾你喺美国死系嘛？佢贪名计得几准嘅，其实都系嘛？即系你死都唔系话死喺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异乡咁样样。咁但系刘晓波咧就冇办法啦。咁即系佢最后改变主意。咁如果你提先睇刘晓伦讲法咧，即系话你四月嘅时候，其实呢件事已经系即系冚埋咗两个月噶啦，起码就。即系两三个月噶啦，起码就咁。当然，点解你去到而家呢一刻先至？你其实你冚咗两个月，点解唔冚落去咧？我唔系好明呢、這个就真系又即系。 咁又都系好 shock 嘅。嗱，你调翻转头去计算做呢个风险管理咧，用你嗰个 term 咧就系、是、一就系、是、选择阿龙个方法，一 check 到即刻公布， 嗯， 即刻处理。其实呢个方法系最好嘅， 嗯， 系嘛？即系正常人都会咁啦、嗯。喂。一有，因為佢自己佢話佢有乙型肝炎啊嘛，乙型肝炎帶菌者係即係如果佢冇講大話嘅話，係相對係容易地係有肝癌嘅人嚟噶嘛。保險嗰陣時候啊，我僆仔知道嘅就係保險公司都唔賣俾你嘅。如果你有乙型肝炎帶菌者嘅話，好多保險都唔賣嘅。 嗯， 公司啊，我意思係阿龍個講法係最好嘅。如果你一早上年知道嘅，晨早已經部署定，即係準備定，因為呢個人物。是在全世界甚至乎在中国来讲仅次于那些高层的官员的，他的地位因为攞诺贝尔和平奖、啊、大哥是不是 你送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老公某程度上你不是他写一篇零八宪章我好像那时候我都有签的。即是他周围讲法的嘛英雄帖的嘛大家那时候支联会常委20个怼埋去的嘛。其实老实讲，入边嗰啲内容好多我都唔同意，因为嗰啲系极右派嘅观点嚟嘅，屌极右派嘅观点啊，同嗰啲左翼系即系相距甚远嘅形态。 你有批评过零八宪章系过分温和嘅？ 系啊，一温和就是中共作为即系统治者同埋呢个执政党嘅写法嚟嘅。第三，对一啲民生同埋经济嘅问题上边咧，佢依然系讲紧私有化嗰啲嘢嚟噶嘛，系、 嗯、 咪？即系靠市场啊，即系小政府大市场嗰啲嘢。But anyway。就是如果他真的成为一个这样的地位的人一早已经 check 了亦都你知道他有乙型肝炎的带菌者的人喂其实喂你有没有少少科学的常识你都应该一早夹住他啦大佬。 喂咁是因为共产党他本身对于 呢個消息嘅管理，佢係防內多於防外啊嘛。佢喺佢角度嚟講，最緊要咧就係裏邊嘅人唔好咁早知劉曉波發生啲咩事。咁你見到好得意嘅，即係其中種新聞咧，佢即係早兩日有個報道就係講緊喂即係啲大陸自由行去到金紫荊嗰度見到呢一個黑布圍金紫荊嗰陣時啊，佢哋先恍然大悟喺Google 嗰度揾翻嚟嚇，劉曉波就嚟死咁大鑊， 唔係揾 Google 㗎，佢係揾百度㗎，係、 啊、 百度都揾到㗎， 係啊， 百度應該揾唔到㗎，其實 唔係，所以你咪睇翻轉頭，其實共產黨即係呢一年幾裏面，即係封鎖劉曉波嘅消息係封鎖得幾犀利啫㗎。 咁咪點解係啦？跟住個問題就係、是，喂呢樣嘢係紙筆包住火喎。如果你舊年已經發現咗嘅話，咪、嗯、晨早公佈咗佢咯，即係開誠公佈咯。佢完帶菌者咯，我哋都盡好大嘅努力啦。嗱，最後俾個 choice 你，你究竟想留喺國內，即係白衣會診，定係還是即係去德國、去台灣或者係去美國啦？即係咁你揀啊！咁咪做返件好事，做返个好人囉、啊、大佬。嗱，第一对习近平嚟讲，当日即係告佢拉佢同埋入罪嘅都係胡锦涛㗎嘛。係咪你都要扮下做好人㗎呢、這个世界。嗱，你呢个方法唔用。好啦，学你用你头先个方法，一係冚到底呀屌。冚到死为止啦。 嗱，你唔系咁样俾你蔓延啊嘛，系嘛？即系 喂，你而家其实中间夹住呢个方法，嗱，我而家纯粹系分析啫，唔系同意佢嘅做法啦。分析你作为一个当权者，作为一个独裁者，你都唔会拣中间个方法噶啦。而家 如果系最戇鳩嘅方法， 随时可能得佢话有啲讲法得三个月命啊嘛。如果晚期嘅话， 咁三个月最好噶啦，你 酝酿成个运动啊，三个月嘅时间。 唔系啊， 挑战你呢个政权啊， 系江派酝酿斗到集派。因为我哋头先讲咁耐嘅嘢，全部都系以共产党一个整体，大家团结走去睇刘晓波呢一件事作为一个观点嘛。咁如果我哋用派系走去睇嘅话，喂，你而家咁样放出嚟，喂，其实习大大咁冇面嘅话，喂，即系啲敌对势力，你讲紧江派又好，或者啲其他派系都好，喂，其实卡位战系相当之有利 嘅。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嘅话，咁我系习总就落 order 啦，走啦。 嗯哼， 按你嘅意思，按你嘅意愿，即系留下同埋佢嘅细佬，全部都可以即系去医病。话就话即系你依然系即系罪犯，不过你去到就即系有得你嗰只噶啦，即系好多人嗰阵时候都系咁噶啦。黄丹又保外就医，黄君韬都系保外就医噶啦，大哥。 嗯， 喂，嗰阵时候江泽民年代嗰阵时候都全部都系送走你班友噶啦，系咪都无谓烦噶啦？你喺国内佢仲烦过喺国外噶嘛？ 江泽民行 动。如果刘晓波要走啊，喺八九年之后坐完监，好多机会走咗好多镬啦。佢死都唔肯走，就留翻喺北京啊嘛。因为你个如果你要搞运动嘅话。你一定是留在那个有土地的地方才有重要性的嘛，即是你要拉你要锁你咪嚟咯，咁样你个代价大定我个代价大？ 其实佢嗰个谂法同你当年咧都几相似喎，你嗰阵时话有机会移民，但你唔走嘛，咁但系佢唔同，佢系勇过你嘅， 咪因为佢风险大过我啊，我出出入入喺香港，我系冇问题噶嘛，大佬。 唔係啊，呢幾日可能有問題，你俾人跟住咗，冇人知㗎。 難跟我嘅，因為我揸車。 唔係即係咁講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呢兩日咧，你習近平咁樣樣以一個君臨天下之勢嚟香港咧，真係佢所謂反恐，其實反邊啲咧？即係佢真係當咗香港係恐怖分子啊？ 唔係啊，根本就是、反恐咧，只係盧偉聰作為一個藉口，去咁樣部署去保護呢個習近平嘅啫。同埋令佢唔好喺香港呢個相對自由嘅地方咧，係落面嘅啫。 唔係咁保護 against 邊個啊？ 冇人係 against 嘅。 唔係就係 against， 即係等於就係話， 只係 protect himself 啊 ，protect 啊習近平嘅啫。喂，佢成個所謂嘅即係反恐級別，其實根本個機會係等於零嘅。 但係真係好，即係 真 係好似 恐怖襲擊習近平，基本上個機會係等於零。你問我，我嘅判斷就係、是，喂邊個喐佢啊？美國佬喐佢啊？俄罗斯喐佢啊 ？ISIS 喐佢咩？我呢几个所有搞恐怖即系活动， 或者係搞呢一個嘅陰謀詭計嘅可能性，但係你都應該排除 㗎嘛。我覺得佢嚟咗香港之後咧，即係係每日都活喺恐懼之中咯，等於係第一，喂，你使唔使200個水馬？第二就係話，喂， 9000個差佬全部按 duty。 喂，你住邊間酒店都搞到咁鬼鼠，好似哇喺度捐山窿喺度，即係好似拉登喺度拉登喺度玩喺度捐山窿咁樣。 你 一時你就話君悦，跟住最後咩萬麗？哇！你真係驚俾人暗殺喎、啊！你真係 你知唔知點解咧？我唯一個估計係點解咧？就係佢根本咧係對佢自己嗰個嘅執掌嘅權力咧都係非常之虛怯嘅，而佢下邊嗰班人，我估計嚇就係誇大咗香港嗰個嘅民情啊，係完全係誇大咗嘅。 但你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嚟嘅咯，之後變咗 冇錯啦。呢、這個你變成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啦，即係話自我。即係實現嘅期許嚟㗎呢個係。喂你諗下佢一出嚟已經講就話咩反港獨呀嗰啲嘢呢咪講啲又係好撚誇張嘅。喂其實呢啲就係佢下面嘅啲人報上去俾佢㗎嘛對形勢嗰個判斷㗎嘛。而跟住佢再落個 order 就話喂呢次我要好好睇睇回歸20周年啱啱有特首換屆嘅時候。喂你唔好喺一里範圍裏面嘛佢話。一公里範圍裏面呢佢係要加強嗰個保護嘛。其實個保護唔係在於嗰啲人係會襲擊佢。個保護係在於係唔好令到佢感覺到好尷尬。 大問題 佢所以律戰書話博信嗰個報導博信報導律戰書個講法唔係錯得晒㗎。唔係錯得晒㗎。不過究竟係咪作落去呀、啊定係還是係即係真係律戰書走去同呢個博信講我就唔知啦。但 係有幾成真呢或者咁問。唔係，即我 update 翻先，話15分鐘前原來閉台嘅主持人歐樂軒咧，就喺呢個回歸晚酒會出面咧，就走去示威嘅。咁但係問題你都見到咧，就係、是、幾廿個水馬外邊示威咧，基本上裏邊同埋外邊係個平行世界嚟嘅。 民陣啊嘛，喺度即係喺度叫喺度大叫聲討，唔係即係 釋放劉曉波。 劉曉波嘛， 係啦， 唔係你好簡單啫嘛。如果你係唔係一個好虛怯嘅政權，一個相對係。專制再夾搭咗少少嘅獨裁嘅政權嘅話，咁你咪抗議咯。我驚你乜嘢啫？係咪如果你真係喐手喐腳嘅話，你我哋嘅代價仲大過佢啦，係咪？第二就係、是，喂你唔好以為香港啲差佬係流嘅先得㗎。嗰啲專， 但我覺得咧，即係你講保安嗰樣嘢咧，係呢個係好緊要。你記唔記得舊年五月嘅時候咧，其實係揾邊個負責喺香港嘅保安咧？即係你話喺中央嚟講。嗰陣時係揾傅政華負責嘅，傅政華係做呢一個咧，即係保安大隊長領導啊，甚至乎俾指示啲差佬點樣搞成九個保護圈噶嘛，即係當你哇，即係好似成個太陽系咁樣樣，哇，即係咁樣樣去包圍佢噶嘛，咁今年仲犀利，咁但係今年仲再聽唔聽到啊？傅政華即係去領導咧？又好似冇咗咯，又好低調啊！而家係 另一種卡位戰啊，呢一種係 唔係？傅清华系咪即系你？因为你而家你呢个咩啊？呢个国民贵爆，即系爆佢而家喺度点样爆呢一个黄岐山啊，大佬啊！即系如果黄如果习近平同阿黄岐山系坚系本身系 friend 嘅话，而唔系佢自己俾指示啊，傅清华去查佢嘅话咧，其实根本上咧佢都信唔过傅清华，因为呢条友屌你老味，自己私底下即系喺度搞嘢。咁所以咧，即系喂，连呢啲人佢都信唔过嘅时候，喂佢信得边个咧？其实系，所以佢虚怯系有佢理由喺度啊！你而家见到即系，哇！ 唔系我睇你嗱，过去咁多年以嚟，15、15、50、15、20，甚至乎系97，有冇咁夸张噶？ 唔系佢系有史以嚟最劲啊嘛！个 有史以嚟最劲，唯一嘅原因系咩咧？你自己嘅政权都好虚怯。第二，你對香港嘅情況嘅研判都係完全扭曲同埋誇大咗咯。 嗯， 你先會係咁樣做咯。即係你對香港嘅民情嘅判斷，因為點解你諗下？尋日我睇緊佢嗰啲報導，佢出嚟發表嘅所有嘅講話，其實都係走唔開講港獨。 嗯， 喂，咁又係咪堅㗎，大佬？因為我真係完全感覺唔到㗎喎。即係自從被 DQ 嘅，即係呢一個嘅尤惠晶同埋呢個梁仲恆之外，之後，喂，成個本土派嘅勢已經係咁十級以下㗎咯喎。喂，你仲反覆強調呢樣嘢？你呢個只係一個鬥爭嘅策略同埋思維，好明顯就係、是。 而香港就作為佢鬥爭策略嘅思維。 唔係同埋即係你， 同埋你俾人外國睇到多，你都自己都核突啦。 核突。 喂，你唯一喺13亿人民，我當你包埋香港都係你管啦。你一去到呢個地方，係緊張到咁緊要，緊張到咁緊要，其實係你自己核突咋。是你自己表露你自己的虚怯和表露到你自己的心虚、啊、就是你的政权不断被人挑战紧、啊。 同埋你说回归二十周年咁其实佢都话一件好大嘅事好值得庆祝嘅事係咪即係佢都希望呢一场系一个 good show 嚟㗎啦係咪 咁你自己做到咁 咁 你如果你一个系公关 show, 咁其实你究竟其实你自己都有个对象你个对象其实第一个你一定系香港人㗎啦係咪喂但问题就系话你呢个时候你近年你尤其呢兩個幾月啦係咪成日話要人心回歸呀、啊、跟住而家嘩仲未即係話殖民地嗰時洗腦你而家都仲未脫籍呀、啊、咁樣講呢啲 香港人嗌劉釋放劉曉波就真真正正嘅人心回歸咗啦。 唔係囉屌即係呢啲乜嘢即係 體現呢一個嘅精神囉。 係啦。 即係我關心你內地一啲唔公平嘅嘢囉。係咪喂所以其實唔係挑戰緊嘅政權嘅戇鳩。即我同老共讲嘅，你戇鳩。 唔係，但佢唔需要呢啲嘢，因為其實講真啦，即係你劉曉波，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其實尤其係你真係信奉呢一個非暴力抗爭嘅人嚟講咧，其實你係冇辦法唔令到香港人咧，其實係死心嘅對中共。喂，劉曉波其實佢做啲咩啫？其實佢係做一個好最卑微嘅要求，佢就係希望你實踐翻你自己中國憲法所承諾嘅，即係。保障中國人嘅人權啫嘛， 同埋佔算嘅改革， 係嘛？喂，講真啦， 同埋講緊統一嘅。 我問翻，我 講緊統一嘅。 我問翻土伯你啊，大佬，即係你嗰陣時你搞，哇！你幾廿波茉莉花運動就係因為劉曉波而嚟嘅啫嘛， 嗯， 係嘛？喂，其實講真，喂，作為激進派，你睇由劉曉波嘅聲明嘅，講真，你自己真係簽，你都覺得太溫和啦，係嘛？嗰種溫和 ，suppose 咧？就應該嗰種溫和同埋理性咧 ，suppose 就係而家阿湯家華嗰啲鳩毛頭咧，成日喺度講嗰啲嘢嚟嘅。但係呢條友佢對劉曉波係一啲都唔重視，一啲都唔關注。 應該我唔簽佢簽啊， 係咪佢簽至係噶嘛？你成日講溫和理性噶嘛，係咪又第三條路啊嘛，係咪？ 佢又講聯邦政府啊，講統一㗎，講、啊、統一台灣㗎，用聯邦政府。 咁佢呢個係比較即係比較積極。啲嘅主張啦， 踏實嘅主張， 踏實嘅主張啦，唔係，但係講真， 即係就緊老共嘅鼻孔嘅出氣嘅温度咧，你係調節佢嗰個嘅08憲章嘅宣言嘅。如果唔係，佢揾唔到咁多知識分子，亦都揾唔到咧有多退休嘅高官或者係老黨員咧，係同佢一齊聯署嘅。 嗱，所以咧，土伯， 佢出事就係呢樣嘢，就唔係在於佢個內容嘅本身，而係你最後你嗰個 impact。是能夠動員和組織到咁多海內外的即係對中共是有意見的人咧，都聯署你噶嘛？ 唔係中共咧，其實喺劉曉波事件係令到佢係最核突、最醜樣、最樣衰嘅大佬。喂， 唔係，所以而家咪發展到係極致咯，極致地樣衰啊！ 嗯， 喂，第一再重申，有乜理由晨早你 check 唔到？好啦，你話舊年年尾 check 到，晨早搞啦，係咪？拖到而家，如果你嗰个信息系正確嘅话，三个月到，你真系好核突嘅，喺呢三个月里边，你都要面对刘晓波个问题，直至到佢死嗰刻，如果真系佢嗰个晚期嗰个肝癌嘅情况嘅话， 最正系咩呢？三个月之后个个都讲十九大啊嘛，你谂下十九大加埋刘晓波之死，哇，几粒花生几大真系， 咪所以佢点解唔将嗰个波？即系掟走咗佢咧，即系呢个咁嘅烫手山芋。其实晨早应该咁做，佢当佢攞诺贝尔和平奖，你话梗系庆合合嘅时候，梗系放唔到啦。咁咪真系俾个 credit 佢，即系话我哋自己错误系咪啊？呢个理解嘅，我当理解你嗰个专制独裁政权个本质就个意思系，咁你过两三年，你都求其揾个理由啦。唔系病都话佢保外就医啦，还佢借住佢真系。如果你个讲法啱啊，佢乙型肝炎啊嘛。 嗯 咪送鬼走咗佢啦！喺老共嘅角度，呢啲系瘟神嚟噶嘛？你越黐住我就失乸咁，系嘛？我梗系快快脆脆，即系冲咗个身，佢快啲掉鬼走啦你啦！如果你继续失乸咁，继续黐住我咁， 其实好简单啊！你见到喂黄丹，即系黄丹呢啲人， 佢多一个佢即系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系咪？即系其实讲真，佢都习惯咗呢啲海外民运分子啦，系咪？ 唔系佢呢个策略从来系江泽民嗰个年代带落嚟系啱噶。 嗯， 而家实践上都发觉，你一走咗去，你根本就冇得搞， 咪逼走你咯。 同埋嗱， 你根本你喺国内里边系影响唔到群众啊嘛。你去到美国边度都好啦。三藩市又好，紐約又好 ，LA 又好， 其實土伯你唔好 有咩影響咧？ 即係我哋唔好忽視啦，即係劉曉波對我哋香港人嗰種示範意義。即係坦白講，佢真係想逼走你，就正如而家中共都想逼走香港人去移民一樣，係嘛？ 但係佢喺處理劉曉波嘅問題上邊咧，佢有躊躇嘅。 嗯， 就係特別因為佢攞咗呢一個嘅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咧，佢更加放唔到出嚟。 嗯。 即系从佢个人角度讲，咁你系帮咗佢定害咗佢？你最初搞咗个零八宪章，即使你个动员能力咁大，系嘛？系唔合理噶？判咗你十一年。但我估计，如果佢唔攞诺贝尔和平奖嘅话咧，对个人嚟讲啊，唔系对成个中国民主运动啊，对我哋嘅觉醒嚟讲吓，佢系谂住可能两三年就焗佢走噶啦。 唔系，因为你讲嗰样嘢系佢成为咗两难啊嘛，就系话喂你唔放佢走留。即系留喺度，佢系受舆论压力，但系问题放佢走，佢变成第二个达赖。 你留佢喺度，会变成一个图腾，会变成一个图腾。你继续困住嗰个监狱里边咧，你变成一个图腾。你一送佢走，用翻你以前老江嗰个策略就系冇眼屎干净毛，知道你冇土地冇人民喺你身边嘅时候，根本你一啲影响力都冇，送走你最好快走。呢、這个不嬲佢嘅策略嚟噶嘛？嗱，今次就系你佢面对两难啦。左又唔得，右又唔得，系嘛？有病又唔敢公布，系嘛？一系就学你话斋冚到尾，又唔得，咁咪中间咯。 而家 最衰嗰个方法，你就用咗条真系。 而家阿刘晓波咧，其实对于中共嚟讲，正正有个危机，就系、是、其实佢系会成为一个即系民主嘅殉教者。 系啊， 佢系会殉咗教，即系当佢殉咗教嘅话咧， 耶稣啊， 系啊， 耶稣啊，佢系。 即系呢个系你，我觉得对于佢嚟讲好大镬啦。 喂，呢、這个影响系无远弗届， 系 系咪啊？你谂下，我哋用嗰、那个即系北韩嗰个美国仔嗰个例子，嚟一比喻就知。 啊， 你老共呢次大镬到晕，我俾你听。 嗯，好，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